到底现在的你快不快乐？人来人往，是谁陪你看着花开花着？如果那是我，如果你也曾想过，哦，只是世界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乐。究竟后来我们能说什么？舍不舍得？轻轻触碰过，至少不完全错过。 如花如此多娇，怎可以让浮天涯 道道不语，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我要你征服，你胜诉。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交给我掌控，我操纵。Na na na na na na na. 跟音乐 na na na na 跳动吧。Na na na na na. In a pretty face. Keep her things that you left on purpose. Did you plan it? Your time is perfect. Gotta find a way to be okay. Maybe I'll just take a chance.

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又开始表现伤悲和承认理会，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其实我 是我 十七岁夏天阳光炽烈，至今燃烧着你的双肩，忍住泪水的某个冬夜，时常又模糊你的双眼，只剩穿越那场暴风雪，

存在留恋，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当街上声色盖了你，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拿起霓虹的尾戒来点亮在一边。左手不想右边回首，不啰嗦不惶恐，泪公主挂帅之后，兵不强求，败也不服手，没有成王败寇，让红色披风恭候。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一句好久不见，你问我还好吗，现在为什么说出来。

想融化，微笑气喘吁吁，世事让人气，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 晚上好，我是论论。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对生活满怀着憧憬，认为自己可以做很多人的夜空当中那颗最亮的星。但后来呢，其实随着工作了几年之后，觉得生活慢慢的有一些平淡乏味。之前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你有没有现在觉得我们的人生都随着生活慢慢暗淡了下来？其实对此呢，我有时候也是深有体会。但其实每当我坐在话筒前能跟大家一块来说说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这可能真的是我特别开心也特别享受的时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存在的意义。也希望大家每个人不管生活多么的乏味，多么的糟糕，都能够勇敢地去面对，都能够勇敢地去发现自己心底里那份最深切的渴望。至少我们都要成为自己的夜空当中那颗最亮的星。下面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于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遗忘？